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孟晚舟被无理拘押1000天，我外交部表态，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 京城京市，北京户外广告牌匾设置出新规，强化安全管理，避免千店一面。 国内方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人员昨天全都撤离江苏。 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宣判被判死刑。 今天的加趣加议说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接连曝光，监管还能怎么办？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事件负责。 财经资讯，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目前仍然保持正常沟通。 前沿科技，科学发文论证新冠病毒的动物起源，驳斥实验室泄露论。 8: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正式投用多样化公共交通，直达环球影城。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昨天是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无理拘押的第1000天的日子。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 汪文斌表示，孟晚舟事件本质是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为帮凶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是对中国企业的蓄意打压。美加一再用法律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辩护开脱，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所讲的法律不过是服务于美国的巧取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毫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 汪文斌强调，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方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绝不允许中国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牺牲品。我们严正敦促美方加方正视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正义呼声，立即纠正错误，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撤销对其的逮捕令和引渡要求，释放孟晚舟，并让她平安回到中国。 当地时间8月25号，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同孟晚舟女士通电话，表达亲切慰问。丛大使表示，在你被加拿大任意拘押1000天之际，仅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我们对加拿大错误行径予以严厉谴责。中国政府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任何试图霸凌欺压中国人民的行径都必将遭到痛击。 我们来回顾一下孟晚舟事件的经过。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美国方面指控她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 2018年12月11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允许孟晚舟获得保释。同一天，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孟晚舟案有利于对华达成贸易协定，他会干预。这一表态被解读为美国政府将孟晚舟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 2019年1月29号，美国正式向加方提出引渡孟晚舟，指控他涉嫌金融欺诈。那么加拿大司法部门的3月1号签发了引渡案授权进行令，案件进入引渡审理司法程序。之后此案多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开庭聆讯。 今年3月初开始，控辩双方进行庭辩。孟晚舟的辩护律师主张，美国及加拿大司法机构在孟晚舟事件中存在程序滥用。 加拿大当地时间8月18号下午，孟晚舟引渡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审理全都结束。当天，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外界预计判决结果有可能在加拿大今年的大选之后，也就是10月下旬再进行公布。 加拿大为什么要等到大选结束之后再公布判决结果呢？昨晚我们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来听他的分析。 因为现在这个特鲁多政府呢，如果说他在这之前呢进行宣判，那么无论怎么宣判呢，对他来说都是负面的。如果说他把孟晚舟放了，他的反对派就在攻击他了，攻击他侵华啊，什么向中国屈服。如果说他这个不放孟晚舟，引渡给美国，那么这些对手又可以骂他说，这个你是亲美啊，你是做美国的走狗，这个没有这个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 嗯， 所以说他左右不是人。 嗯， 尤其是现在这个中美关系这么复杂的情况下，那他就是怎么做都错了。所以说呢，就是权衡再三呢，就在他的授意下吧，法庭呢就延期宣判，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大选结束之后，特鲁多比如说他获胜了之后， 嗯， 那他就已经没有这个选举的忧愁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他怎么处理他都方便。选战结束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最开始我们都知道有蜜月期，对吧？三个月或半年。那么这个在蜜月期这个时候，那么大家肯定要说些好话，至少也不会给你太为难。所以说这个有个政治游戏规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放也是他，引渡也是他，所以说那时候他就方便了。 那按照程序呢，如果法官判决终止引渡程序，孟晚舟获释可以立即回国。如果说法官宣判予以这个引渡，那么本案呢将会交由加拿大司法部的部长决定是否要执行引渡。如果司法部长决定不执行引渡的话，那么孟晚舟获释可以回国。如果司法部长批准执行引渡，孟晚舟的律师将会提起上诉，这就意味着孟晚舟引渡案将会进入新的阶段。 那么孟晚舟什么时候才能回国？这之中还有哪些阻碍？我们继续来听张国庆的分析。 最大的阻碍呢，就是说这个加拿大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问题，他是更倾向于中国一方，还是更倾向于美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他是否敢于在孟晚舟这个问题上跟中国决裂，这个是关键。对他来说呢，就是这个引渡美国呢也不会太说他好啊，就等于说他办成个事儿啊，就挺好，挺好，挺好啊。但是呢，这个他不引渡，其实美国呢也不能把他打进，而且他又是新上任的总理，美国肯定也不会跟他因为这个事情破裂。但是跟中国的关系不一样了，就是如果你放孟晚舟，大家都是相安无事了；你不放，那中方就跟你不说是不死不休吧，至少是没完没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权衡了，你这个跟中国关系破裂，你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所以他就到处要做一些权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孟晚舟案呢，自始至终其实都是一个政治案啊。如果说他觉得哎呀，我就把孟晚舟引渡了咋的，你中国能把我咋的，如果他这么想，那孟晚舟的结局就不会太好，遥遥无期的。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志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9月1号开始实施。昨天市城管委联合多个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各部门正在围绕条例进行宣传和配套标准的制定等工作，来听他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人大相关负责人李源介绍说，对于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志，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同时，还需要注重保障城市活力。 为此呢，条例第三条规定了坚持保障城市活力和严格规范管理相结合，与城市区域功能和风貌相适应，与街区历史文化和人文特色相融合，并符合安全牢固和节能环保等要求的设置原则。 市城管委二级巡视员谢国民介绍说，城管委会同市商务局印发了《北京市商业街区店铺招牌设置规范》， 指导商业街区内的商业经营者规范美观、自主设计和设置店铺招牌，鼓励引导经营者自主设计设置体现企业文化内涵和特色的店铺招牌，为经营者提供了创意空间，

但他陷入极端无法自拔，他甚至在法庭上说没有更好的方法，如果找到方法他不会这样，当时觉得这种方法是最伟大的。 最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胖哥俩肉蟹堡被曝使用过期食材事件的最新进展啊。昨天下午呢，胖哥俩肉蟹堡的创始人张凌汉流泪鞠躬啊，向消费者致歉。他表示将积极回应广大消费者的关切，加速阳光厨房的改造，通过厨房内增加监控设备等方式，使厨房更加透明化、可视化。 张凌汉表示，实施监控内容将有三方面用途，一是在店内装设显示屏向消费者展示，让更多顾客直观看到监控内容。针对喜欢点外卖的消费者，公司会在线上平台商家信息中增加门店的实时监控内容，顾客用手机可以对监控内容一目了然。此外，公司还将积极配合相关监管部门，尽快将店内实时监控信息接入监管平台。 针对各家门店当天用不完的食材如何处理的问题，张凌汉表示，全国各门店每天在营业结束后，把剩余已加工的食材进行废弃处理时，必须增加视频、照片，并上传区经理，记录在厨房损耗登记表当中，做到全程留痕，形成监管的闭环。 同时，为了进一步让顾客放心，今后在门店经营中，如果顾客提出要自己挑选螃蟹，门店将根据顾客意愿操作，通过包括询问顾客是否需要通过做记号等方式，确保自己挑选的食材最后上到餐桌。 据了解，目前北京门店已经开始试行自选食材的办法，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呢，将会根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意愿再进行完善和优化，寻找让顾客最为放心的解决之道。这项举措之后也会在全国其他的门店复制推广。那么对于这一次胖哥俩肉蟹堡以及近期多家网红餐厅被爆出来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一事，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加叙加议。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好，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欢迎您收听加叙加议。您好，我是李玲。近来食品安全的雷接连上了热搜，有记者卧底北京的两家胖哥俩肉蟹堡餐饮店，发现不仅食材不新鲜，提前宰杀好的隔夜螃蟹、过期变质的土豆、变味儿的肉品，分量缺斤少两，卫生也不合标准。螃蟹要吃新鲜的，食材不能过期变味儿，这都是非常基础的常识，是食品安全最最基本的底线。店家竟敢就把这样的餐品提供给消费者食用，敢问涉事店的老板，您的良心不痛吗？这胖哥俩肉蟹堡是知名的全国连锁餐厅，涉事的两家餐饮店还是开在北京商场里的店，客流量不小，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让人大跌眼镜的还有几家品牌店、网红店。8月2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开了6起食品安全案件查处情况。小龙坎火锅店使用黑作坊加工假冒鲜鸭血，蜜雪冰城奶茶店篡改食材日期使用过夜奶浆，华莱士快餐店炸鸡掉地上继续用，清洗剂滴入油锅，杨国福麻辣烫店卫生脏乱不堪，奈雪的茶奶茶店生产制作过程出现违规操作，大润发超市臭味明显的肉冲洗去味再上柜台，消费者以前在外就餐的顾忌和猜忌成了实锤的现实。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我觉得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只要他经营这个餐饮，在经营的过程当中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对这种人就得出重拳。 为什么出现这些恶劣的事件呀？就是因为罚的不疼不痒，罚那几万块钱他们早挣出来了。您说这个食品安全应该由谁监管呀？那是由咱们记者还卧底，跟那个电视剧似的，监管部门是干嘛去了？ 您在外面就餐的时候会有对这个食品卫不卫生这方面的担忧吗？ 那肯定有。 平时在外面吃的多吗？ 不多，因为我们在食堂吃嘛。 那您有遇到过在外面吃饭，比如说就是吃坏肚子拉肚子这样的经历吗？ 这个没有。 不在外面吃饭，回去自个儿做。 为啥不在外面吃、啊？ 外面太不好呗，感觉就不行。 你尽量不去那种担心的地方 吧。去好一点的店是吧？ 差不多一点。 要有担忧的话，主要是担忧什么方面呢？ 就是那菜洗得干净不干净。 即便近些年我们在食品安全方面有不少法律细则出台，频频爆出的餐饮店食品安全问题，说明落实起来还有困难，或者还有漏洞存在。除了说要加大监管力度频次，惩处上应该要出重拳。敢把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当回事儿，说明违法成本对餐饮店来说还不够痛，还罚得起。在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六起食品安全案件中，小龙坎火锅店、奈氏的茶奶茶店出现问题都不是第一次。如果说有一些餐饮店出现问题是轻微违法，那屡教不改的还有没有根治的办法？不能一有事儿道歉罚款就了事儿。问题曝光之后，很多人都心存疑虑啊，为什么监管总是滞后呢？有执法人员对媒体表示，监管确实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具体什么方面薄弱没有细说。现在餐饮店多分布广，监管力量确实难以完全覆盖。如果监管执法力量有限，已经推行好几年的阳光厨房建设到了什么程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报道，北京市阳光餐饮工程计划分三年完成，2017年完成500家中小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食堂和3000家餐饮企业，2018年完成70%以上的餐饮服务单位，2019年实现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基本覆盖。如今到了2021年，胖哥俩出了问题才做阳光厨房建设，看来阳光餐饮工程在餐饮市场还没有完全覆盖。把后厨亮出来，既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也是对餐饮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约束和规范手段，是不是有必要作为强制要求进行餐饮业的全覆盖？这也是科技助力监管的一种补充手段。还有我们社会公众能够怎样有效地参与到监管中来？我相信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在外就餐吃坏肚子的不愉快经历，严重的甚至上医院看病，但是回过头来由于取证难、维权麻烦，最终不了了之。能否通过现在的技术手段畅通消费者维权举报的渠道，让最接近餐饮消费的大众也能够发挥监督作用？除了对餐饮业的被动监督，餐饮行业协会、餐饮企业自身应当主动作为，协会发挥教育引导作用，不管是家大业大的连锁品牌，还是小规模经营的餐饮小店，应当对所有人员加强食品安全教育，提升餐饮人员的从业素养。各餐饮企业、各门店要制定完善的食品安全服务工作细则，作为落实食品安全的工作规范。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悲欢聚散温饱饥寒，苍生甘苦时时挂在心间。山外有山，楼外楼，历经沧桑，方知世间苦辣酸甜。难道一好儿郎，只为那丰衣足食多担命案？林荫的钟鼓暗淡的明月，帮我穿过千难万险，一关又一关。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早上起来感觉有些凉意哈，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早晨呢，目前是风和日丽，早晨5点多呢，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是气象站里最高的。像远郊区延庆的气温是最低，是11.8度，而城区气温最低的是海淀气象站14.7度，这两个站的气温呢也是8月以来的新低。大家可能可以感觉到，从24号开始呢，北京是受东北冷涡的影响，是有些秋高气爽的感觉，是蓝天白云，大气透明度很好。 嗯， 但是呢，昼夜温差是开始加大，早晨气温是走低的，气温呢是降到了20度以下，是凉意明显，所以上班时间呢，怕冷的朋友可以适当添加外套，以免着凉感冒。今天白天呢，北京是继续受低涡后部冷空气的影响，维持这种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上午呢，有些弱的北风。光照好，升温快，午后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很适宜大家户外活动的。但是呢，紫外线很强，外出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到下午到傍晚呢，热力条件好的时候，山区呢会有一些小阵雨，但雨量不大。太阳落山以后呢，气温就会下降比较快。明天早上的最低气温呢是18度，跟今天早上差不多。下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双休日的天气。 好， 周六北京呢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阵雨，但是大气透明度呢就没有今天好了，气温和今天差不多，是29到19度，总体呢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的。到周日呢，受高空槽影响呢，就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如果外出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啊、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游玩。 好， 主持人， 好，谢谢王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再来看今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也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预计今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凉。 再来关注一下登山气象指数，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未来两天北京也没有全时性的降雨过程，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8工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折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工银财富季。 工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事件负责。 日本党首选举在即，前外务大臣要与菅义伟打擂台。 财经资讯，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目前仍保持正常沟通。 前科技方面，科学发论文论证新冠病毒的动物起源，驳斥实验室泄露论。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正式投用多样化公共交通直达环球影城。 广东、香港、澳门将联合承办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据报道，喀布尔国际机场爆炸的原因为自杀式炸弹袭击，爆炸发生在一处登机口外。 昨晚，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当天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阿贝门附近的爆炸已经导致多名美方人员伤亡。另外，科比还证实，当天在距离喀布尔机场不远处的男爵酒店附近也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阿富汗公共卫生部表示，两次爆炸共造成至少72人死亡，其中包括60名阿富汗人和12名美军，另外还有155人受伤。随后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事件负责。那么目前来看，爆炸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一起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据总台驻前方的报道员在现场看到呢，有许多的救护车正在将伤员送往医院，伤者当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在极端组织发表的原名声文称，该组织一名成员在当地时间26号设法越过了美国军队和塔利班民兵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周围设置的安全防御工事，并设法接近了美军驻喀布尔机场附近的巴兰营地，随后呢与美国军队在距离不超过5米的地方呢引爆了汽车上的炸药。那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信息呢，第一起爆炸是发生在唯一通往了机场内部的主要入口处，在1个小时之后呢，又在附近的酒店发生了第二起爆炸。那由于喀布尔机场外一周以来是有近1000人聚集，两起爆炸发生的地点呢，都是人群最为密集的地段，实际的伤亡人数还可能持续上升。那继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了这两起爆炸之后呢，当天的晚间又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那根据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消息称呢，在当地时间晚上26号的10点和11点半左右呢，又连续2次听到巨大的爆炸声。那当时呢，前方报道员卡利姆是在总台驻喀布尔的办公室内。他告诉记者称呢，当时位于使馆区附近的总台喀布尔站办公室所在的区域呢，都有强烈的震感。那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随后在最新一次的声明当中称呢，26号晚上发生在喀布尔的几起爆炸声呢，均是来自美军正在销毁武器装备而做的引爆，让民众呢不要太担心。那在此之前呢，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根据所获得的情报，针对阿富汗局势分别发出过安全警告，要求人们暂时是不要前往喀布尔机场。 当晚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目前还存在其他针对喀布尔机场的袭击威胁，但美方从阿富汗撤离的行动仍将继续，美军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再次发生这类袭击事件。 据报道，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发表声明称，美国人已经被告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可能会袭击喀布尔机场。穆贾希德说，塔利班会对国际社会负责，不会允许恐怖分子将阿富汗作为其行动基地。塔利班已经警告了美军注意可能将会进行袭击的恐怖组织，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爆炸发生后，多个西方国家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美国方面，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拜登听取了阿富汗局势的简报，并进入了白宫战情室。白宫随后表示，拜登与国务卿布林肯、防长奥斯汀、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人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目前会议已经结束。 英国方面，根据报道，首相约翰逊也将会在26号晚些时候召开眼镜蛇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喀布尔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目前正在访问爱尔兰。爆炸发生之后，他表示，他们正在面对极其紧张的事态，并且呼吁加拿大对阿富汗当地人的保护。 同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必须确保阿富汗现在的不稳定局势不会让恐怖主义卷土重来。 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及到了阿政府垮台原因。他表示，这些原因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给阿富汗政府的压力，二是美国事实上承认塔利班，三是阿富汗政府缺少实时信息。 萨利赫在访谈中表示，美国近两年来一直向阿富汗政府施压，要求阿富汗释放囚犯，否则将减少军事等方面的援助。萨利赫称，释放囚犯意味着壮大塔利班，而且美国也无法保证这些囚犯不会重回前线。同时，他还特别指出，卡塔尔启动的阿富汗和平谈判从事实上让塔利班合法化。 萨利赫指出，这几大主要原因与其他的各种问题共同导致了阿富汗政府垮台。他还表示，北约和美国可以纷纷撤军，但是阿富汗民众无法被撤走。喀布尔机场的混乱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将为错误的政治判断付出代价。 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说，一名消息人士表示，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以及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已经被软禁。对此呢，他的秘书否认了这个消息，说卡尔扎伊正在家中。 我们再来说一说阿富汗民众的生活吧。阿富汗各银行在关闭了一周多之后呢，于近期陆续重新开放。数百名想要取出现金的阿富汗人在银行外聚集，很多民众在银行外排了4个小时的队，但是仍然没有能够进入到银行大楼。 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前，市区各银行纷纷关闭。起初，关闭银行是出于对塔利班抵达喀布尔之后可能发生的流血抢劫事件的担忧。但是，随着美国决定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联储的70亿美元黄金和现金储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冻结了本周分配给阿富汗的4.6亿美元资金，各家银行仍保持了关闭状态。 那报道称呢，在这些资金被冻结的前几天，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涌向喀布尔的银行和自动取款机，试图在塔利班即将到来之前，尽可能多的取出一些现金。 有两位曾经服役于阿富汗安全部队的阿富汗人表示，阿富汗政府发给他们的工资仍然在银行里，即使银行重新开放，把这些钱取出来，可能仍然需要几天时间，而这可能是安全部队最后一次发薪水。他们担心未来几个月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生计养家糊口。 当地时间8月23号，阿富汗塔利班任命伊德里斯为中央银行代理行长。报道指出，如何恢复这个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阿富汗的信心，仍然是塔利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我们关注完一系列阿富汗的消息之后，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据报道，有消息人士说，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打算竞选自由民主党党首，这意味着首相菅义伟自动连任党首的想法落空。 菅义伟的党首任期呢，定于9月30号结束。自民党定于8月26号召开党首选举管理委员会和临时总务会会议，到时候呢将会决定9月17号发布党首选举公告，9月29号要进行投票。 因为前首相安倍晋三抱恙辞职，菅义伟凭借党内大佬的支持，赢得了去年9月的党首选举。那次选举采取简易投票方式，跳过了地方党员和支持者，只有自民党国会议员和47个都道府县党代表参与投票。 这次和上次不同呢，即将举行的自民党党首选举不会绕过地方党员和支持者。共同社报道称，如果说候选人不止一名，那么竞争者们将会争夺共计766张选票，包括国会议员票和地方票。到时候呢，除了争取自民党党内各派系以及无派系议员的选票之外，能否在地方获得支持，同样是左右战果的关键。 再来介绍一下岸田文雄，他曾经与菅义伟一起在安倍内阁共事，当时他任外相，菅义伟任内阁官房长官。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岸田败给了菅义伟，如果他再次宣布竞选党首，将是自去年9月之后第二次与菅义伟同台打擂。 岸田文雄呢，他是自民党内部派系的岸田派当家哈。25号呢，他和岸田派的干部们开会讨论了竞选仪式。岸田派事务总长根本将当天在国会拜访了安倍。那日本共同社认为，这是岸田派在争取安倍的支持。 而菅义伟在自民党内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因此获得了多名无派系议员支持。不过因为没有能够有效遏制新冠疫情，菅义伟的民意支持率表现欠佳，同时由他支持的候选人在横滨市市长的选举中落败，也加剧了部分党内议员对日后众议院选情的担忧。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伊朗核问题。近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启程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贝内特6月份就任总理之后的首次出访。按照他的说法，此访他将和美方领导人好好聊聊伊核问题。 访美期间，贝内特将会晤拜登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部长奥斯汀等高官。贝内特表示，他是带着一种新的合作精神前往美国会晤拜登的。这次会晤将为以色列及其安全带来大量成果。贝内特说，他将和拜登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尤其是伊朗核计划跳跃式进展。 上周，国际原子能机构发送给其成员国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伊朗已经加快浓缩铀活动，使浓缩铀的丰度接近武器级要求。目前，浓缩铀丰度已经达到60%，而武器级的浓缩铀丰度要求要高于90%。 据报道，贝内特计划向拜登提交一份方案，重点讨论在美国和伊朗重返或没能重返伊核协议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伊朗核计划。 拜登今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呢，美国多次表示愿意就重返伊核协议进行谈判，但是以色列政府方面不满美方尝试重返伊核协定，那么认定伊朗是以民用核计划为掩护来研发核武器，坚决反对伊核协议。 媒体分析认为，除了协调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之外，贝内特此次美国之行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修复与美国民主党高层受损的关系，以重启以美最紧密盟友关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赵璐。赵璐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情况。 好的，那8月以来呢，美元指数震荡上行，月初呢是从92关口开启了反弹的步伐，最高是上行到了93.73附近。那八月下旬开始呢，美指冲高回落，目前是徘徊在93关口附近。近期呢，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依然是左右着美元乃至整个外汇市场的走势。那从基本面来看呢，通胀和就业这两个关键的数据指标呢持续向好，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联储制定的政策目标。那可以说呢，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市场对于美联储提前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呢是持续升温。更为重要的是呢，在7月的议息会议上，多数的联储官员也纷纷表达了鹰派的立场。那么他们认为呢，如果经济复苏符合预期的话，年内可能将宣布缩减购债规模。那当前呢，市场焦点集中在今天晚间的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的讲话。那如果美联储能够进一步的释放鹰派信号的话，那么预计短期内美元将继续具备上行的动能。那同样的，在预期的带动下呢，长端的美债收益率从8月起触底反弹，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目前来到了1.35%附近。后续呢，如果收益率继续拉升的话，那么也将给美元走强提供助力。从日线级别的图形上来看呢，我们看到93到93.5一带的阻力依然是比较强。那如果指数能够成功的突破阻力位的话，那么上方则看向95一线。但是短期内呢，仍需要投资者警惕美指回调的风险，关注92.50附近的支撑力度。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黄金的走势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那国际现货黄金呢是在月初接连跳水之后强势反弹，进入本周呢金价在1800美元关口附近遇阻回落，昨天是收报在了1792.15美元。后市来看呢，预计短期内金价将继续承压。一方面呢，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预期将继续扰动金价的走势。那一旦联储宣布在年内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的话，那么将提振美元的走势，从而打压金价。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长端美债收益率能够延续涨势的话，那么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将被迫提高，金价也将受到拖累。那除此之外呢，近期投资者持有黄金的热情也有所降温，那黄金的 ETF 多头持仓持续下滑，预计也将带动金价走弱。从技术图形上来看呢，韦加斯通道1805美元一带对金价压制作用明显，那黄金想要突破这一阻力也是困难重重。短期内呢，关注1760美元一线的支撑力度，那如果能够跌破这一关键支撑的话，那么下方目标则看向年内的低点1680美元附近。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7.30，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1.90，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0.87，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849，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0.93，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4.07，最后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708.42。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进入财经资讯，我们先说一说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媒体关于中美经贸磋商进程的问题时，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保持着正常沟通。 高峰介绍，今年前七个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40%，其中中国从美进口同比增长50.4%，对美出口增长36.9%。这充分表明两国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高峰强调，中方始终认为美方加征关税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 发布会上，高峰还就外贸领域的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受到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全球运力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影响，部分原材料的价格高于居于高位，运费高企、运力不足等一直困扰着外贸企业。 高峰介绍，运力紧张、运价高企的现象是全球性的。商务部以及会同这个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单位在增加集装箱供应、提升海运运力、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地方也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航运保障服务，帮助企业降本减损。商务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举措，做好稳外贸、畅通国际物流工作，加强与各贸易伙伴的合作，携手共同应对挑战。 再来关注银保监会昨天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银行保险监管机构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作为当前和今后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通知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防信贷资金流向涉黑涉恶组织和个人，以及非法高利贷、套路贷等非法金融放贷领域，严禁委托涉黑涉恶机构和个人催收，发现催收机构采用非法手段催收的，应当立即停止合作关系，进一步规范催收行为，严禁使用非法手段催收，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知还要求坚决杜绝涉黑涉恶人员和组织参股控股银行保险机构，坚决杜绝涉黑涉恶人员担任董事、理事、监事、高管人员，坚决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向银行业、保险业渗透。

首批自动驾驶开放路线将覆盖行政办公区周边区域，包括26条路段的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完成开放申请，涵盖行政办公区、通州区政府、运河森林公园及鹿城东下园、郝家府地铁站等地，共设22个站点，总里程52.84公里，每天可以接待超过100车次的用户。 今后副中心还将扩大自动驾驶技术的体验范围，推广到城市绿心、环球主题公园等地，未来将建成满足公共交通接驳、直驻通勤等功能的特色路线，成为城市副中心低碳出行的通勤首选。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前段时间，北京市社保中心和医保中心联合发布了2021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说详细内容。 今年，凡是在北京市参保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5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实现了统一。其中上限统一调整为28,221元，下限为5,360元。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来的呢？ 按照关于降低北京市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要求，2021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标准应调整为本市上一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经核算月缴费下限应为5,644元。 考虑2020年受疫情影响，缴费下限使用的是2019年的标准。为适当减缓增幅，缴费下限2年过渡到位。2021年，北京市月缴费下限确定为5,360元。此外，在本市参保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为5,644元。 对于北京市的灵活就业人员，从今年7月起，缴费基数可以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下限和上限之间适当选择。其中，参保人如果选择缴费基数上限缴纳的，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5,644.2元，月缴纳失业保险费282.21元；选择按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的，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1,072元。月缴纳失业保险费53.6元。 参保人如果没有按期办理申报手续，2021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将依据本人上一年度的缴费基数确定，低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下限的，将以下限作为缴费基数。另外，从今年7月开始，北京市灵活就业人员月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460.96元。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5分钟，就5分钟。 5分钟，天天5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点半了。 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 新民发百张报价哎，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白纯鹿宝宝、斑马宝宝、长颈鹿宝宝、长臂猿宝宝，最近呢，您到北京动物园游玩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兽舍里边多了不少的小可爱。 哎，刚刚说到的白纯鹿，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它的嘴周围啊有白色的斑块，所以叫白纯鹿。又因为呢是青藏高原地区的特有鹿种，所以又叫做青藏神鹿。最近呢，白纯鹿家族双喜临门，雄性白纯鹿晶晶分别与雌性白纯鹿圆圆和念念生下了宝宝，一家五口齐亮相，引来不少游客的围观。 北京动物园表示，两只小白纯鹿刚刚出生，还没起名，也欢迎市民游客呢为这两只小白纯鹿起名。2010年呢，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地震，北京对口支援玉树开展灾后重建，青海省决定赠送四只白纯鹿作为友谊的见证。2018年9月呢，晶晶、青青、圆圆和念念这四只白纯鹿运抵北京动物园，当年11与北京市民朋友见面 啊，所以这个名字也是有寓意的。据了解呢，今年以来北京动物园共繁殖了39种142只新生小动物。公园提醒游客，目前这些小可爱们都还很小，逛动物园看到他们的时候啊，不要喧闹，不要投喂，要保护他们的健康，让他们在北京动物园茁壮成长。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政府将会出重拳治理饭圈乱象。刚刚中央网信办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份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切实突破重点难点问题。 通知一共提出10条要求，其中提出取消所有涉明星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严禁新增或变相上线个人榜单及相关产品或功能，仅可以保留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但不得出现明星艺人姓名等个人标志。 同时呢，要优化调整排行规则，在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当中，降低签到、点赞、评论等指标的权重，增加作品导向和专业性评价等指标的权重。哎，不得设置诱导粉丝打榜的相关功能，不得设置付费签到功能，或者是通过充值会员等方式增加签到次数，引导粉丝更多关注文化产品质量，降低追星的热度。 对于经纪公司，通知提出要强化网站平台对明星经纪公司工作室网上行为的管理责任，制定相关网上运营规范，对账号注册认证、内容发布等网上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对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的明星及其经纪公司工作室粉丝团，将对其账号采取限流、禁言、关闭等措施。 另外呢，将严禁呈现互撕信息，平台要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及时发现清理饭圈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从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对发现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的网站平台将从重处罚，清理各类违规应援集资信息，对履职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处罚，持续排除处置提供投票打榜、应援集资的境外网站。 我们再来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崇德修身、固本培元中国视协电视艺术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座谈会针对饭圈文化、粉丝经济、流量明星阴阳合同，还有机高片酬等近期影视行业集中出现的一系列违法失德现象进行座谈，深入剖析成因危害，研究探讨进一步引导电视艺术工作者遵纪守法、崇德修身，推进电视界行风建设，加强行业引领相关举措。 据了解，爱奇艺方面表示，爱奇艺联合其他平台抵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抵制偷税漏税，并取消了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的投票环节。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指出，要针对行业各种不良现象、负面事件及时发生，表明立场，坚决抵制，营造健康清朗的文艺生态，让失德演员和相关从业演员没有生存空间，彻底退出艺术舞台。 来自国务院办公厅的消息，广东、香港、澳门将承办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全运会的经费主要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筹，中央财政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 体育总局、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将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共同组织好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 电视剧《扫黑风暴》播出以来，关注度与口碑一路飙升。那么近日呢，这个扫黑风暴送审样片泄露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有人利用这条消息打着手握全集资源付费提前观看的旗号来行骗，不少观众因此上当受骗，不仅没拿到资源，还白白损失了几百块钱。 有人在微博上看到有卖全集的链接的这个消息，声称呢全集资源只要30块钱，但是呢当受害者支付30元之后，对方又提出手机直接观看需要激活版权 VIP， 激活费要399元，激活后2分钟内退回，但是一旦对方收到钱之后，就会立刻将付款人拉黑。 尽管微博客服封禁了骗子账号，但是被骗的钱能不能拿回来却是一个未知数。据了解啊，这个遭遇相似行骗套路的人不在少数，最多被骗了600多块钱的。这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伙啊，理性追剧，主动维护剧作版权，不要给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不要着急，咱们看正版的。扫黑风暴官方呢，近日也发布了反盗版声明，称互联网上有人未经许可擅自非法传播销售该剧的盗版内容。盗版不仅扰乱了电视剧的正常播放秩序，侵犯出品方及播出平台的合法权益，也对创作者和观众造成了极大伤害，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版权方已经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追查盗版来源。 好，北京时间的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2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张小璐，1988年出生，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在2019年7月7日荣获北京见义勇为。很高兴能够作为青年代表为大家诵读党史。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百年党史中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1962年，国民经济进入到调整的关键年，年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干部有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做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建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给全党以鼓励，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这一年中国的边境也不太平，10月，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 1962年，印度悍然越过我国边境线，发动了侵略战争。随即，毛主席一声令下，中印自卫反击战就此打响。可惜，情况却不容乐观。当时，印度是世界第3军事强国，而我国刚刚经历过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中苏关系又持续恶化， 导致中国经济损失进一步加大。北边苏联要求中国归还巨额债款，东南台湾国民党已伺机而动，如今西边印度又大军压境，无疑是雪上加霜，腹背受敌。 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审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0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1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所有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刘宝平，我今天给大家讲述邓恩铭家书背后的故事。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进门等人组织立新学会，出版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立新半月刊，积极撰写文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和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春天，他和王进门等人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与王进门一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年仅20岁的他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会后，邓恩铭等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邓恩铭任支部委员。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参观考察，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回国后，他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在青岛工作期间，他经常身穿短裤短褂，化妆成工人，深入工厂车间和职工家庭，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曾先后以四方机车厂和纱厂为中心，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参加革命斗争期间，他的家人曾以定亲等名义劝阻他，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没有动摇过。邓恩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他的一封家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这样写道：父亲大人，不写信又3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而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至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在婚姻事已于早讲，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而主张既定，绝不更改，故同意与否而概不问，歌行其事可也。 三爷与印寿回南，而本当同行，奈织物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印寿如倒立，问他就知道而一切情形了，而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于后续禀，速辞敬请。夫安并寇，祖母、万夫、顺珠，何家清吉，南恩明、锦炳。5月8日，回家是孙门定，但亦不可告人。家人把他送到外地求学，原本是希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谁知邓恩明却视名利如粪土，他的志向是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1925年，邓恩明在青岛先后领导皎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5月4号，邓恩明被捕入狱，关押几天后被驱逐出青岛。11月，邓恩明在济南再次被捕。1926年春天被保释出狱后，仍带病坚持到淄博矿区领导工人斗争。1929年1月，邓恩明第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脖子上的淋巴合并变发作，溃烂流脓，这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尽管如此，他已然斗志不减，把监狱作为与敌斗争的另一战场，成立了狱中党支部，有计划地领导狱中党员和难友开展斗争，曾先后组织2次绝食斗争，还组织领导了2次越狱斗争。1931年4月5号，在山东省济南市威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明身负镣铐，与其他2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0岁，就义前，邓恩明在狱中写下遗作《诀别》：“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李凌、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加持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 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常走在同一条街巷，